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本市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的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最后，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这个时间您都可以听到我们和大家互动情感内容。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主要和大家互动的分享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听友网友的咨询，也就是这些情感咨询。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来和我们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思雨。 有一位女生哈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周围的闺蜜，我们经常会聊起来一些和情感相关联的事情哈，女生爱聊聊什么男朋友啊、前任啊等等这些。她说聊着聊着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有的时候现任男朋友对我们的那个好，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人，可能换成了其他的人，他也会对别人挺好的。我们好像并不是那个唯一的而且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呢，也是因为我和我的闺蜜，我们都曾经遇到过前任劈腿出轨，后来发现他很快也能对别人很好，原本相信自己在他心中应该是唯一的那一个，应该是他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可以被取代的呀。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怎么样能够做对方心目中不可替代的那个人呢？ 我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研究过哈，就是我自己也想过一些，想过如何才成为说啊一个不被替代的人。那如果说我们先抛开感情来说，那如果说在职业上，你看很每个人，甭管你是年轻人还是多大岁数了，你都是要有职业的。那如果在职业上，你如何成为一个不可被替代的人呢？比如说你的专业度要够高，你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特长，别人是不能，别人替代你了，他做不了， 替代不了。 对，那你反过来说情感上面，你说你和你的男朋友在一起，你如何成为一个不能被替代的人？你就是那个唯一。如果哪天你离开了他，他就再也找不着你这么好的女朋友了，再也找不到像对你那么好的一个人了，那么你就要发展出你的那一部分别人所不具有的那一部分东西来。那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女生要好好思考一下。其实你看，如果说漂亮就是年轻女孩子，那可能大家打扮打扮都还差不多， 你这个容颜它是容易衰老的， 而且你总有一天就没有现在这么年轻漂亮。 对呀、啊，而且你就是你看中国这么大，他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还漂亮的女生，大长腿、小细腰的这种尖下巴的，我觉得太容易找到了。那么你如何修炼你的内在？我觉得这个思想说性感的大脑， 嗯， 你的大脑足够性感，你的智慧，还有你的这个思想谈吐足够丰盛，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是。他换一个女朋友，哎，虽然挺漂亮，但是一聊天，哎呀，真不是那么回事儿。一相处，哎呀，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可能这个时候会想到，还是我那个前女友好。 嗯， 哎呀，还是她温柔体贴，又会读我的心，又会懂得跟我呼应。你看，说这个恋爱就像下棋，一个人走一步，另外一个人走一步，这叫势均力敌，这才能长久。那所以你看，你如何跟对方势均力敌，你如何让你们的爱情变得不可替代，你就要修炼出那一部分来。 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对爱情的终极幻想都是我们在心中是唯一那个不可替代的那个，而且我们想到的都是他会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他会认为你是他全世界最爱的那个人，除了你之外他再也不会爱上别人。假如有一天你离开他了，他可能在心里永远都会有那份痛，对吧、嗯、而且没有人再能替代你。这是我们每个人对爱情的一份幻 想， 一份终极幻想，确实是 想得太美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我们还发展出另外一部分这个对爱情的箴言哈、啊，比如说什么平平淡淡就是真啊， 对 啊比如说这个也就是这种淡淡的相守啊，对吧、嗯、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凄美， 对， 没， 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 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那些缠缠绵绵你是什么风儿我是沙的这种，就跟你到海角天涯的这种爱情，它其实它都是有前提的，都是可能影视作品中啊，或者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的磨难呀、啊、它才会有。你看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平凡，很平平淡淡的，我觉得营造出来的爱情其实也真的就是你离开了他就会爱上别人， 嗯， 你也不用奢望说要成为唯一，除非就像刚才说的，你有特别特别多的过人之处。但是我也会觉得，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讲究活在当下呀。 嗯， 如果说你这个恋情你失败了分手了，你还想让人家对你朝思暮想、嗯、我觉得你这不是折磨人吗，对吧？ 其实思瑜刚才说的也对，它就像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位置，我们在专业当中的位置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够有你的专业范儿，你是很难被别人替代的。那么在爱情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需要你，离不开你，你也是比较难被别人替代的。对，我们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一份关系中，我们怎么修炼到他是需要你的，你也是需要他的，两个人在关系中其实就像是这就是伴侣的意思。这就好比说两个人的存在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我比一个人我觉得更舒服更自在更开心 更满足， 嗯，内心也会更满足。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少有心情去想着谁能来替代你。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哈，那么你的爱情的安全感就会被提高。 嗯， 其实也就是说在这个爱情当中啊，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会让对方觉得诶他是需要我们的、嗯、对吧？思瑜觉得呢？ 其实你看我们说需要，从简单一点来说有生理需要和心理的需要。 嗯， 那其实伴侣之间他比如说啊，你看牵手啊拥抱啊接吻呀、啊、就是身体的接触，其实它是一个生理的需要，那反过来它也是一个心理的需要。你看这个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有几大的这个需要啊，心理需要。那你比如说啊，我吃饱穿暖了，我这个满足我的生理的需要了，那我如果有一个人他给我一个家，他让我有家这个归属感的需要，那他也是满足这个人的内心的需要了。那还有的人说，哎呀我结婚了，你看我这个成家立业，我让别人觉得我这个妻子特别漂亮，我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满足感，那它也是一种让我们内心觉得啊我需要这个东西，我需要这个人存在， 那他也会觉得挺满足的。那你看伴侣之间，你让对方认为他很需要你，其实觉得生理需要心理需要，那还有就是你把这份需要怎么去满足对方。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啊，说这个我虽然是有男朋友有女朋友，但是我是单身。还有包括有人说什么丧偶式婚姻，他其实就是你的另一半把你的这份需要啊给你淡化了，让你会觉得哎，我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和我一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对方觉得说啊，我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很幸福，能够满足我的生理心理的需要，其实这部分是我们可以去激发对方，可以去好好的去营造去经营的。你看有的人在这个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一个女生哈，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会说我下了班我坐地铁或者我打个车就回家了呗，她觉得很正常。但是交了男朋友之后，男朋友会说啊，你别那个坐地铁了，你也别打车了，我去接你，我们两个人一起吃一点饭，然后呢散个步聊聊天看个电影，然后每天如此。当然可能不会说每天去看电影，每天我会去接你，我会照顾你，把你送到家门口，看着你进家了我才放心。你看这份需要就慢慢的它就成为一种说，哎呀，我特别需要我这个男朋友，如果我跟他分手了，我可能在这个安全感上我会觉得不足，没有人在接我了，没有人在照顾我的生活了，没有人在关心啊，下雨了有没有带伞，天冷了有没有穿衣服啊，生病了有没有吃药。所以你看这份需要也是需要被我们去激发，去看到，去好好的去把这块经营起来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去关注对方的需要，你去给予对方的需要，那对方就会觉得啊，在这个伴侣关系中他真的是被照顾到了，被看到了，那么你也就具有了一个不可被替代的一个地位了。 一方面是这个在表层的这些事情哈，比如说我们需要被对方关心呵护，包括对方在这个言语上行动上做到的比较周到哈，那我们的内心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你看除了我们的父母之外，我们的这个血亲之外，有了一个他是这样关心着我，是吧？那么我需要他啊，而且有一些人呢，他付出的时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份需要， 对 他也需要这个付出一份关爱。除此之外还有心灵上的这样一些被需要，就是当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理上真的是一种满足，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会觉得有他在一起，我的生活就不会再让我害怕，不会再让我觉得很飘摇。其实这一些对男生对女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恋爱的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我们修炼到被对方需要，对方是需要我们的那个人，其实这个关系你可能就不再那么忧虑我会不会被别人替代啊。另外我也觉得像刚才思瑜说了，现在是活在当下哈。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我们想那么多，比如说我们因为过去前任劈过腿，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关系中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什么微信号上这些警言警句，这些爱情段子哈，这些爱情鸡汤，对，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说啊，原来我可能是那个被替代的，我们天天就很惶恐，我们每天都想的是我可能会被别人替代。如果此刻他接了一个异性的电话，我们都在想这是不是那个下一个要替代我的人，这就麻烦了， 你就患得患失了。 对，你在这个关系中就很没意思了。女生们也好，男生们也好，我们在现在的关系中不要想太多，我们只去做，我们做那个被对方需要的人，给对方呵护温暖帮助的人，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我们在看我们听友的问题哈，今夜思雨是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各位呢，如果有一些情感的问题，大家恋爱的问题情感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发来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关注，可以发微信，公众号中也可以了解到很多和我们节目其他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啊，这样一些方式。我们来看下面呢是一位女士咨询的问题。 老师您好，就是我们俩现在结婚都九年了，快十年了。然后就是一开始吧，主要是因为他对我比较好，然后我们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后呢，然后才就是感觉他，就是比我大七岁。然后后边这几年一直是我供养的他，然后他就是最近那几年一直就是没有出去挣钱，然后所有的开销都是我的。然后到后来就说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身体的问题还是压力过大，然后导致后边不是一直没怀孕。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们领了一个那个女孩，然后吧我就感觉生活各方面就是不如意。第一个就是因为觉得她年龄大，然后长相什么的各方面也不如意，然后就是对我父母吧也不好。 嗯，听到这儿，这位女士是34岁，她先生比她大7岁，就40多岁啊， 40多岁 还是中年吗？那我就问她，我说，哎，你先生为什么不去工作啊？听上去为什么要让你养着哈？ 被他供养。 对对对，她接下来是这样说的。 她当时主要老是说她想弄个啥，想自己弄啥，然后老是学习，然后老是说积累经验能干啥呢？一弄就是耽误了好几年，然后最后有一年那个做生意，然后又赔了1-2万。哎，然后就说是我感觉那几年可能是，哎，就是已经把我的心已经伤透了，我就感觉现在好像已经没感情了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我付出的过多了，或者是哎付出太多了，然后导致他感觉让我太失望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对他没感情。 说到对他没感情哈，那我就问这位这个女士，你看他们结婚也好像有几年的时间了哈。 对 啊，我就说，那你是觉得他大概从什么时间开始对你不好的哈？他为什么会对你不好？ 虽然他有时候对我还可以，但是我感觉，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跟我父母吵架，而且一吵架就揭我的伤疤。 我后来用这个文字问了他哈，他是这样说的。这个女士呢，她是说她父亲就是这个男士哈，父亲生病花了10多万，她说我都没想着要离开，那我都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哈。但是她对我的父母却不闻不问，比如说去年我妈妈眼睛受了点伤，后来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很害怕，但是呢我这个丈夫呢连过问都不过问，给我父亲一年到头也不打电话。去年我的爷爷去世，他也不回来，也不问情况，说我主要是对他太失望了，心冷，关键的时候他总是不在。那我就问这位女士，我说那您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您是想有什么诉求呢？她说我想离婚，但是呢我又怕以后生孩子会失败，因为她34岁了，而且她之前一直没有自己怀孕，她现在身边是一个领养的女儿哈。她说又怕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怕别人抛弃自己，她说所以现在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就是她很纠结 很焦虑目前。而且她也有这个年龄的问题，就是说她会觉得你看说35岁就是一个生育的高龄高龄产妇的阶段，她现在34岁，但是呢她这个婚姻又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中，她也在考虑说如果再婚，就是这个婚姻离了再婚之后，那这个生孩子要怎么办？因为你看你就算是你这个离婚了，你要再找对象你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呀，你再找对象一两年的时间，那么你再备孕可能3-4年就出去了。 他纠结的是生孩子的问题。 他纠结生孩子问题。 但我倒是觉得这其实也并不见得是关键问题。 对，就是生宝宝它不是个关键，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包括明星啊，这女明星她会40多岁她才生宝宝，其实还是没问题的，包括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40岁或者41-42岁生宝宝都是没问题的。 我想可能她的忧虑，她在这一点上的忧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之前可能做过检查，可能确定了在生育方面有一定的障碍，她才去领养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领养的孩子其实也是孩子，我个人呢会有这种感觉哈，我会觉得你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有了一个女儿了，我是觉得考虑到未来的时候，其实是先考虑你和你现任的这个关系，如果是现在这样一个关系的话，你到底想怎样？他对对方的失望多一半来自于对方对自己父母的不好。其实我听得出来，不仅是对父母不好，他可能这个女士可能觉得这么多年我在婚姻里我一直是付出的， 你看我比你小七岁， 对 对吧，我还要出去赚钱，你呢这么多年不工作，然后一直是花我的钱赚我的钱，这个花我赚的钱，你父亲生病了，我拿出大把的钱来这个给你的父亲，那我其实我是指望你对我和我父母也同样能很好，所以这个女士其实是觉得我在婚姻中付出太多了，那对方他到底付出了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这样，就越想越不平衡，越想越不平衡，是这样吧？ 是，他就是我们说很多女性就是容易犯这样一个，就是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我在婚姻里我要付出特别特别多，因为我爱你啊，我付出的越多，那是不是你就可以反过来对我有更好的这个对待方式和更多的爱返回来给我，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但是现实它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一个女性你付出了特别特别多的爱啊，比如说你在经济上不停的去包容她，她不工作也没关系，你来养她，她在家庭里也没有什么建树，就是她也不做家务，她也不照顾孩子，她也不去对你的父母有什么这种沟通啊，关心啊，照顾啊，你也觉得还 OK 了，反正父母还年轻，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啊，长期下来，一过几年，女性的这种心智是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就是说，我都付出这么多了，为什么你就算是一块石头也会被融化掉啊，被捂热呀？可是没有啊，我发现我付出了这么多，没有换来我想要的，那于是就出现什么？就是抱怨。就是我觉得我付出的不值了，那么我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要收回我的付出，我要收回我的爱。所以呢，你看有的人就会说我在这个关系里我特别不满足，因为我付出那么多，你什么都没给我，要么我就跟你这个关系断裂，就是离婚，要么呢你就把我付出了那么多爱的这些东西你再付出给我。所以就有的人是争吵抱怨，不停的要求对方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但是这两种结果其实都会让这个婚姻它出现一个，就是两个人没办法继续更好的沟通，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说一个人付出，另外一个人在那好好的享受，因为它出现了一个节点，就是女生累了，就是我累了，我不想再付出了，我就发现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可能需要你回过头来爱我。那其实你看这个女性哈，给我们写信的我听她的语音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她对她的丈夫哈，她说是没有感情了，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她其实还是挺留恋这段关系，她只是如果她的丈夫能够回过头来爱她，付出很多东西，那么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男人到底会不会付出，到底能不能付出，在这个感情里他是不是已经被养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寄生虫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回过头来爱这个女性，这是我在想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也觉得这个关键问题呢，其实这个女士忧虑的方向不对，你真的要进入到下一段关系里能生就生，不能生又怎样，对吧？其实下一段关系，如果你真的还希望这个有下面一段关系和婚姻的话，其实你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和你情投意合的人，而不是在下一段婚姻里一定要解决你生孩子的问题。那么咱们且不说要不要进入下一段婚姻，这是放下不提，我们也不能给你出这个主意说你离还是不离，但我们就说你现在的关系中，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自己付出了没有得到回报的这样一个角色里，你就是你不仅是麻木，他跟我说到了麻木这个词，我觉得不仅是麻木，你可能会每天都会有一些不平，内心的不平， 有点愤怒 有愤怒，有焦虑，这些都是很负面的情绪，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那么对方他能了解多少，比如说你内心的这些抱怨，比如说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回来啊，给你爸打不了一个电话呀，对你妈妈的病不闻不问，你可能也都说过，但是说的方式可能或者是吵架的方式，或者是怎样的方式，就是能不能找一个你们两个人还都能舒舒服服说话的时候，你愿意把你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这些能不能跟你的现任的这位丈夫 去说一说你需要他做什么。 对， 你可以告诉他你心里边的那些委屈啊，那些辛苦啊，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个希望和对方一起能过得很好，也希望对方能够看到你的努力呀、啊。那么这样一些委屈，能不能找个时间说出来？先跟他说说，然后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是吧？ 对， 然后下一步您还可以再告诉我们他怎么说的，是吧？ 对。对，包括我觉得这个女性哈，她跟丈夫去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标准。很多女生很多妻子会觉得说啊，我老公对我不好，但是她也不知道对我好是什么标准。她会说我老公就是也不顾家，也不赚钱。那么你要给你的丈夫提供一个标准，就是他每个月赚够多少钱，就基本达到你可以给他打个60分算及格。 嗯。 他每个月帮家里，就是他比如说他下班了及时回家啊、可以有加班，可以有和同学朋友聚会，就是对家里的那个疏忽次数不能超过几次。就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你要有一个标准。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说，我觉得他对我不好，我觉得对我爸妈不好啊，一年也不打个电话，那么你要给他一个标准。你至少在啊，什么8月15啊，还有这个国庆节呀、春节呀、元宵节，你就在这个，你给他一个标准，你在哪个节日里必须给我父母打电话啊？然后你要说够多少分钟，你要跟他们说什么什么样的话，祝福的话，对吧？问候的话，还有他们生病了，你一定要打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不能超过24小时。你给他一个标准，然后你监督着他去做这些事情。那有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他有改变的，他会觉得。做这些事情呢你开心了，他也会觉得诶，他原来可以做到。那其实你看哈，既然这个男性他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性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大7岁的男人，那你在恋爱期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你在结婚的时候是怎样去考虑要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的？而且你看这个男的好像是跟你的家人也不沟通，也不关心，然后呢这个经济能力啊也很这个都不稳定，相当不稳定，做生意又没有头脑，上班又好像又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你为什么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所以你看你现在要去抱怨这个人这不好那不好，那你选择当时怎么考虑的？你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对吧？你也要负起这个责任。 婚姻的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去面对的，所以这个仅仅是对婚姻失落失望，然后我们现在就考虑到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不如先拿出一点点行动来，我们和对方一起来看看我们现在这段婚姻还有没有药可治哈。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今夜思语时，稍后我们再见。 记得吗？小路一天比一天弯得悲，在夕阳下拖着泥巴挥着汗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段日子天空不像现在的灰，有一年的夏天小路抖擞精神，给我毕生最美的帽子，我从来不懂表达欢喜，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只透过他的双手读到他的心，也许再来一场季风。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本市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对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有明显的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户外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70%。明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夹雪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最后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各位，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心理咨询师王思瑜，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大家咨询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今夜思雨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谈恋爱2年多的时间了，我呢今年27岁了，我父母呢就比较着急，就希望的是我能够早点结婚，而且呢这个父母呢是希望我今年年内就能够结婚的。于是在这个前不久我男朋友到我家来的时候呢，我父母就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主动提出了这个要求。提这个要求的时候呢，我也有点诧异，因为之前我父母没有跟我说，我父母是突然在饭桌上就提出说希望你们能早点结婚啊之类的，能不能你们马上定下日子啊，如何如何的，而且对我男朋友说你回去问一下你父母吧，还是我们希望这个马上把这个日子可以定下来，真的要结婚还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我男朋友出来对我说，你爸你妈要跟我问婚期，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父母没有提前跟我说，也许是他们临时起意，也许呢是他们觉得突然跟你说了也显示着可能这件事情他们很看重吧，等等这些哈。当然回家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父母只是说哎呀想到这儿就说到这儿了，说其实你也该结婚了。男朋友呢回去就跟他父母提了，说我父母提出要我们早一点结婚，而且最好很快就结婚。对方的父母也提出，那需要什么具体的条件吗？当然，买房啊，这样一些条件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其实对方的父母呢，也做了一些准备，买房的事情呢，基本上也在看房，也在一直在考虑给他买房等等这些。我在这其中呢，也对他说，那好吧，我们还是早一点定下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要不要婚礼，要不要订酒店，要不要各种各样这个婚前的准备等等这些哈。于是呢我就一直努力拖着他定各种各样的日子行程，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筹备结婚的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可是前不久我突然觉得他对我变得冷了，后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对我说他特别不喜欢这样被动的走入婚姻。 他说首先好像这个张罗什么时候结婚也应该是他向我求婚，而不是我父母向他逼迫结婚日期。另外这一系列事情让他都觉得和婚姻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定下什么日子啊，这个订哪里的酒店呀，如何如何的这样一些事情，他觉得特别没意思。他不想就这样进入他未来的生活，他说他觉得不舒服，他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我现在心里特别恐慌。那他这个意思不就是想和我分开的意思吗？我问他了，我说你想和我分开吗？他说没有，我再好好想想吧。所以我赶紧问你们我该怎么办。 这个女孩子她面临着一种就是父母帮她催婚了，然后这个男朋友就稀里糊涂的，或者是有点没考虑好的，两个人开始筹备婚礼，订酒店呀，买这个结婚用的一些用品呀什么。我觉得你看这个男生最后他有点醒悟过来了，他会觉得说不喜欢被人催着，被人盯着，就是有点好像在完成一件任务一样，要去结婚，每天弄得很累很忙，好像和爱情也没什么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男生的醒悟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情。如果他浑浑沌沌的跟你去结婚了，那结完婚他生活着他觉得没意思，那个时候反而更糟糕。你看现在还没有结婚，他有一点感悟，他觉得很累，很不想去继续这样的生活，他想要一些轻松的，可能还希望和你把这个爱情更好的去建立，更加深。那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情。那么这个女生也会觉得恐慌，刚才她说了，那么其实还是真的要看两个人的性格。那这个男生哈，其实我知道有的男生他是愿意被安排的，你跟他，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吃饭他不点菜，比如去旅行他不决定说走哪条路，他也不来决定说我们去哪个城市，一切由你决定就好。那有的人是愿意被人被人去这样安排，被人去催着，他不去掌控大局，不去掌控大局，他还觉得很舒服，很 OK， 很省事儿。那是有人就是这种性格，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他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中，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就被人催着的时候，他也有一种恐慌，他会觉得他不是他自己了，他的那个自我的部分被吞噬掉了。所以你看这个男朋友会觉得说不舒服，会觉得跟爱情没有关系，那么他的自我的部分就是更愿意去体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觉得这个结婚应该是男生去主动，男生来掌握大局，我们觉得可以结婚了向女生来提，女生的爸爸妈妈来回应。那你看那这个女生其实她有一种掌控欲在里面，她觉得我的父母提出了这个结婚，那按部就班的就挺好，那如果现在你要反对，我会觉得你要跟我分手吗？我会有一种你不按我的游戏规则来玩，难道你要停止吗？就是你不按我的规则来，那就是要么有人出局，要么就继续来玩这个游戏。其实你看在这个关系里，我会觉得到此时此刻这个女孩子这个时候先和你的男朋友你们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你们对待婚姻到底是什么态度，你们对待感情是什么态度，你们到底是如何面对彼此在这次说要结婚这个事情上真实的想法和态度，对吧？我觉得你要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可能他也正如他所说的，我并不是要和你分手，我只是不愿意说就像赶鸭子一样被赶着去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事情，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没有让人喘气的那种余地，对吧？所以他不一定是说要结束游戏，结束这场爱情的游戏，而是他想要有一个从容的游戏的规则。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要两个人坐下来，哪怕拿出一天半天的时间，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透、说明白。那如果对方真的是这种感受，我觉得可以对这个结婚的事宜喊停，可以放一放，可以先谈恋爱，可以先让彼此成熟一点，哪怕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是 可以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呢，这个你和男朋友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的呀。 对， 对方也可能就是一直按照你的节奏和你家里的节奏来，也有可能是婚前的那种焦虑，很多人在婚前都有害怕， 嗯 啊，所以你看我们看过的一些电影啊什么，也有人逃婚哈， 对 对，因为他突然就觉得啊，这就要结婚了，我就人生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新的状态了， 嗯， 而且这个怎么不是按照自己的那个 预想啊， 预想和意愿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在两个人的关系中给对方一些空间和自主权。 嗯嗯， 很多事情不能完全我们自己来自主，你可能会说我都找他商量了呀，那到底是订这个酒店还是订那个酒店，我都给他看过了呀，到底我们是这个5月18号结婚还是10月18号结婚，我也都给他看过了呀，但是这个不算是吧，这个不算。 对，很多人他是你跟他商量的时候，他为了顾及面子，他有讨好的那个因素，他觉得要考虑你的感受。 对， 但是过后他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那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对 对, 对， 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这个学习能让他和你一起面对你们未来的生活。 对，而且这个结婚的日期啊，你看啊，不管是谁定的，我会觉得你既然已经说出来了，说他觉得节奏太快了，那他不是他主动的，不是他去掌控的那种，那我觉得如果再定结婚日期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然后大家去回味说啊，我们几月几号要结婚了，他有一个时间去让大家去接受这个事件，那可能会比较好。就好像说要去旅行，如果你马上告诉他明天就要去旅行，你赶快收拾东西，那我觉得那个时差很难倒过来， 嗯， 就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变一个环境。那如果你告诉他5个月之后要去旅行，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说啊，5个月，那我1个月准备一点点，我就不停的去接受说我要去旅行，我要去旅行。那这个人到那天去旅行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早就在计划这个事情啊，终于来了，对吧，他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那种不适应感，那种恐慌感。 嗯嗯，对，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位男士说，结婚5个月，我已经开始受不了我老婆了。我老婆呢，控制欲特别的强。其实恋爱的时候，我知道她比较强势，但是我这个人呢，胆子小，面皮薄。那么他有的时候比较强势呢，我也愿意听他的，哄哄他也就是了。但是这是在恋爱啊，他家里家教挺严的，而且现在我想他的父母其实也都挺强势的，特别是他妈妈，就是那种强势的妈妈。那么我呢当时就想，他应该不会像他妈妈那样，毕竟呢我们是在谈恋爱，我对他也有一些讨好，所以他说什么我也都听。但是结婚5个月来，首先他要求我上交了财政大权，我只能给自己留一点点，而且我花的钱花到哪儿了都要跟他说。另外家里边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如果没有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就会发脾气。还有每天都要逼着我洗澡，按他的时间来洗，比如说晚上8点钟我还想看我喜欢看的电视的时候，他就逼着我必须要去洗澡，而且每天都非常的准时，几点上床几点起床都是他规定的，早晨几点开饭晚上几点开饭也都是他规定的。 这是个部队的生活 所以我现在觉得呀，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生活我真的不想过了，这种生活我真的是觉得很压抑，我觉得像过监牢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我有胆子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表达，我挺想离婚的，可是害怕。 我听下来哈，我会觉得这俩人挺配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家庭治疗里面他有一个观念哈，说家庭里的一对男女他其实是成为一个平衡的状态，有一个人特别强，那另外一个人就特别弱，一强一弱他就是一个平衡体。你看这个说他的这个媳妇儿特别特别强势，而且他有一个他比可能他比手表的那个秒针还要准，几点去洗澡，几点上床睡觉，几点吃饭，那他这个控制欲真的是超乎的强，他不是一般的强。 啊，好累啊，确实我们想一想谁，除非是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习惯了这种规律的人哈。 但是你看啊，如果是这个人控制欲特别强，那么他遇到一个同样的有自己的一套规律的也控制欲特别强的人，那这两个人谁要服从谁啊？ 嗯， 对吧？ 对，那倒是。 你觉得你每天八点你要让我睡觉洗澡，可是我生活了长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一直是晚上十点洗澡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嗯， 就说两个人都控制，那么就开始相互控制，叫针尖对麦芒。 嗯， 但是你看这个男生他说了，我胆子小，我害怕，而且呢我也就是一个挺随性的，还讨好他。 嗯， 你看这个女生是控制欲，这个男生呢就是被控制，他特别容易被一个人控制，所以为什么这个女生会选择他结婚，而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和这个女生结婚了。 嗯， 这本身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天然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他俩是一对挺匹配的。那么这个男生你就要做到一个心态平衡，你被你的妻子这样管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好。那可能你在没结婚之前你也挺邋遢的，生活也不规律哈，那你现在有一个人给你规律的生活，你的身体可能从此就健康了， 嗯， 你的人生也许就不一样了，对吧？那有的人他生活不规律，他可能在事业上他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发展， 嗯，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律性。我们说有自律性的人他可能更容易成功。你看你的妻子他控制，但是他有自律，他不会说我看着韩剧呢，看得特别好我就不去洗澡了，不会，他咔把电视关掉去洗澡。然后别人跟他聊天呢，一看时间到了，啪，我去做饭，就是他非常有自律性。那么你这个男性，我觉得你改变心态，你如果能跟你的妻子保持一致性，他来管你，你去服从，我觉得你们俩会像一艘小船一样驶向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可以把这个家过得很好。 嗯 嗯，反而是你跟他对着干的时候，那么他有一套他的游戏规则，你不在他的游戏规则里面去玩，那等于说你这个他像是一个领导，你像是一个员工，你现在要开始造反， 嗯， 那我觉得他也没法领导你，你也没法去服从他，那你这个家，你这个小船可能就散了。 嗯，是啊，这个把这位男士都逼到想离婚的地步了，但是真的那么恐怖吗？可能未见得，嗯，想一想你们能在一起，即便是恋爱的时候，你当时觉得，那是因为在谈恋爱啊，但是我想你对他的讨好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是他身上还有许许多多你没有在我们这儿给我们写出来的那些优点。 嗯， 想一想你欣赏他的那些地方。当然如果能在合适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这么强的控制欲，不知道是不是当然一个是可能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和他妈妈有关哈，另外就是也许是随着年龄啊，甚至随着可能生了宝宝之后，生了孩子之后啊，有些人的生活作息和规律就不得不做一个改变， 对， 做一个调整，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发现，就刚像思雨所说的，你如此自律性很强的一位妻子，她生了宝宝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她能把宝宝带得非常好， 对，而且她生完宝宝之后，她转移力，她的注意力 会 转 移。 他可能会转移到宝宝身上，那个时候你就松口气儿了，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对待他，对吧？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此刻你不能说你胆子小面皮薄，对吧？他是你的妻子， 对啊， 这个有很多丈法，妻子也有命令也有唠叨，丈夫也可以耍耍赖， 对， 也可以幽默一下， 还有这个丈夫呢可以向老丈人学习一下，你这个丈母娘不就是跟妻子差不多吗？都是那种控制欲特别强，那你看看你这个老丈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你跟他取取经，没准你这个生活就好了。 对对，所以呢这个没有那么可怕吧，也许当然我们不是当事人哈，我们只是想让你从另外一面积极的那面来看待你们的关系。 对，因为你刚结婚你才五个月，就是任何人都会建议你从婚姻里找到那种好的地方，能让你进入婚姻的那一部分吸引你的地方，对吧。 嗯，好，也有一位女士在问哈，这位女士45岁，她说她认识了一位男士55岁，两个人呢谈了3年的恋爱了，两个人都是单身哈，她说这个都是离异后的单身，她呢就跟这个男人呢就提出了想结婚，这个男人呢就总是在往后拖着，两个人的感情挺好的，她就问我们哈，她说，哎呀。他到底愿不愿意结婚啊？别人都说像这个年龄的男人其实真的是不大爱结婚，我听你们的节目，你们节目里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就想问问我怎么能让他跟我结婚啊。 他们感情挺好的， 感情挺好的， 那这个男士是55岁， 55岁， 这个女士是 45岁， 差10岁， 两 个人都是离婚的哈， 离异单身， 离异单身，那其实你看，你让这个男人在这样一个50多岁，他可能都已经当爷爷了，你现在要再跟他结婚，那其实我所见到的一些案例里面，人们会考虑到说，哎，如果你跟这样一个男士结婚，那你会不会分他的房子呀？你会不会给他一些财产的纠葛呀？就是男士他会觉得说，如果我只是跟你谈恋爱，我跟你同居，我不跟你登记结婚，不跟你办酒席，我可能生活就少了那么多的麻烦和纠结，就是男性他会处于一种自我防御或者是有点自私的心理去考虑，他就觉得反正我就跟你谈恋爱，我不想跟你结婚，咱就这么待着。 嗯，我也看到过这个有50多岁的男性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在我们节目后台给我们写来的自己那种心情。 嗯， 说实话人到中年，特别是离异过有过孩子，这个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我也问过大家哈，在我们的那个这个听友的微信群里我也问过大家，我说这个一般像这样的男士，中年男士，那么他们对于婚姻再婚的态度是什么？其实也有很多男士回答我我看多一半他们会说，如果要选择离婚选择结婚的话，可能也是一种妥协，比如说因为对方太想结婚了，那么我想和他在一起，我妥协于他，对吧？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到这个年龄，就像思雨所说的，他会怕麻烦，特别是在有了孩子和双方都有个人财产和双方都有社会关系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每个人的身后都站了一堆人，哈哈，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结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容易的选择，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对吧，我们感情很好，我们就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干嘛非要走进那个婚姻里呢？但是有一些女士呢，她是非常需要有这样的婚姻，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是让她觉得比较 安全 向往的另外一个家。这个恋爱是恋爱的感觉，结婚是结婚的感觉。那么也有相当一部分男士，他们会妥协，他们会觉得好好好，听你的，好，你愿意那我就答应你，可能是这样的。当然人是分妥协型的和不爱妥协型的，所以就要看看你的这位男朋友他能不能为你妥协，是吧，你能有什么样的办法让他为你妥协，另外就是他对于不愿意走入下一段婚姻关系里他的顾虑是什么，是我们说的这些财产、孩子、社会关系，还是他有他其他的考量，就是这些你还得去了解。 对，还有我会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跟对方的这个恋爱状态和结了婚之后除了领张证没啥区别的话，那么这个男人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对吧，他会觉得这不就挺好的吗？所以你看你如何让恋爱和结婚他的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有区别。 对，就是说我其实我更说的是这种生活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你如果不跟我结婚的话，那我们只能是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我们周末见个面吃个饭就而已了。 对 吧？毕竟我也跟你不是婚姻，对，我不是跟你夫妻， 那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照顾你更多了，我只能是给你吃个饭，见个面，爬爬山，旅游一下，那你的生活，你每天晚上孤独寂寞冷，对不起，我也没办法陪伴你。那我要是晚上，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过的是同居式的生活， 对， 让对方觉得和婚姻没啥区别的话，那么你这个手里边就没有什么胜算， 对，他就可能觉得反正都在一起住着呢，还结什么婚呢？现在和结婚有什么区别？ 哎，有可能也有这个考虑，所以我们不知道你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哈。好，说到这儿，今夜思雨时，各位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自己的情感问题都和我们来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情感心理问题，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每天在节目中来讨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一样不想睁开眼睛，还听见小狗在咿咿呀呀，把地上的衣服翻来覆去，感觉到阳光洒在腿上，空气中弥漫着慵懒气息，待会儿我们就泡点咖啡，喝一点清茶也可以，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忘掉大家烦人手机，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我们就是演 Romeo and Juliet， 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次别胜利，早晨都有我和你，我的手埋在你的发里，你的脸吻着我的心，轻轻的声音又在耳机，现在我又想再一次，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忘掉大家烦人手机，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我们就是演 Romeo and Juliet，不会再有那次别胜利，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